广东广西啊，今日天气宜人啊，气温咧就21度，咁啊仲系咧就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噶吓，就已经发出咗生效啊。好啦，嗱，今日呢个题目咧，我哋咧喺头先入直播室之前咧都话喂好大喎呢个题目，但系亦都系我哋一生人里边非常之重要嘅，就系呢个家庭吓。咁啊，当然咧有啲人咧就觉得好似。自己又無親無故啊，冇呢個家庭，但係咧就依一個仍然都係社會基本嘅單位。咁喺直播室裏邊咧，我哋有啊萬玉麟啦，仲有陳日飛。咁啊，萬玉麟你講下啦嚇，即係其實一個家庭嘅變化咧，喺我哋一生裏邊咧，其實都出現咗好多次啊嚇，就無論因為戰爭或者社會嘅變遷。嗯， 好啊，早晨，早晨，文教授、岑老師，早晨，各位早晨。咁啊，呢個題目啊，教授頭先講啦，真係好闊。咁咧，我哋家庭個家字咧，岑老師啊最，我諗最熟啦，説文解字係嘛？個家字裏邊有隻豬啊，其實以此為家係嘛？咁我哋可能農業社會。咁不過我又查下字典咧，就個冧紅頭下低咧，如果變咗牛咧，又第二個意思就變咗監獄個牢啊， 係咯。 咁係咪初初啲象形文字咧？其實一個冧紅頭都唔係同一樣嘢。不過頭先教授講咧個變化咧，我哋人生即係家庭，我哋每一個分子即係一個可以講係一個 unit 一個組織嚟嘅，係咪啊？生產又喺嗰度，譬如話。農業社會或者其實唔好講到咁遠啊，就講翻啲香港戰後到現在，我哋輕工業起嘅時候咧，全部都係家庭式嘅。以日本明治維新為例，成為今日一個即係始終佢都係一個工業強國。其實日本明治維新開始啊，都係以家庭做單位做中心，嗰啲工業輕工業啊、手工業開始嘅。就算一個巨鯨啊，三菱集團而家乜都做喺日本嚇。輪船啊、引擎啊、摩打乜都做，即係重工有、輕工有、lift 啊，乜都有。開始最開始喺明治維新1870左右咧，1868嗰段時間開始嘅時候咧，開始個點咧都係以家庭夫妻檔啊，或者兄弟啊、幾兄弟啊加埋咁做嘅。咁所以這個呢個咧就話喺經濟上咧已經係一個中心點、一個發源點嚟嘅。咁而頭先阿文教授講到。好多變化咁，當然啦，我哋成長啦，咁細個或者我見到個仔啊，小一、小二嘅時候，家庭形容下咁，我有爸爸媽媽、家姐、哥哥、弟弟咁。而家啲家庭係縮咗水啦，可能係爸爸媽媽、祖父祖母、外公外婆咁樣啦，係嘛？咁但係咧，我哋睇到即係成長。咁喺日本嚟講咧，Ruth Benedict 喺佢嗰本《菊花與刀》嗰度都講咧，家庭咧就係認識秩序。忠君愛國啊，禮儀啊，嗰、那個即係 training school 一個 training ground 開始嚟嘅。咁中國嚟講，當然變化好大。咁而我哋見到，即係譬如話成長喺度學習嚇、同一屋檐下兄弟。咁但係變化咧，會見到有啲嘢啦，生老病死啦、祖父祖母係嘛一路啦咁樣。 呢個就真係慢慢講嘅嘢 啦， 即係同我哋細個認識嘅，同現時所理解嘅。 嗱，呢個萬玉麟你講起個家字，其實呢個家字係值得講下嘅。唔好淨話一隻豬咁樣，點解係只豬？嗱，呢個嗱，我十幾年前咧就係、是有個日本機構請我去沖繩訪問。阿萬玲有冇去過？ 去過沖繩島嚇。 咁你沖繩訪問咧，我就特登有個要求，我要佢哋安排咧，我去參觀民居。咁啊，好多間民居果然真係有豬。有个院啊，又系冲绳有， 冲绳有， 即系佢哋入去个院子嗰度咧，然后入去个房屋咧，个院子就有只猪，间间都有，养猪，即系佢日本冲绳咧就系保持翻中国人嗰种咁样嘅传统，好有趣。即系冲绳嘅地方啊，马伦，如果你去过，我就你唔知道有冇留意到，冲绳有几个特点，冲绳啊可以食日本菜冇嘅日本菜， 系 好多日本地方冇嘅，因为咧。日本菜的其中的特點就是很重視煎、炸、煎豬扒成啊，佢全部都是蒸燉燜，冇煎嘢，呢個好特別喎，冇煎嘢嘅日本菜。第二咧，沖繩咧有個特色咧，就係沖繩人喺日本人係最長壽嘅一個地方。佢本來是中國地方啊，琉球啊嘛，佢又話佢最common最多人食嘅菜就係食豬。 啊，佢就話最出名嗰道菜咧叫做係涼瓜雞蛋炒豬肉。 哇，都好健康喎、 啊。係啊，因為點樣長壽啊？因為涼瓜以前琉球就出涼瓜出名，即係我哋講苦瓜。我當時去沖繩，我特登問佢哋：，喂，你食豬咁出名，有冇豬肺湯飲啊？居然有， 居然有 恆汁豬肺， 靚唔靚？ 靚，佢哋食整嘅，即全部真係 有冇恆汁啊？ 係啊，所以咧，佢哋就係即係食豬嘅民族。咁我講翻個豬咧，係你嘅豬咧，你要小心，就話咧會去到個家嘅全嗰、那個做事嘅經過咧，甲骨文嘅家字。同嗰個金文嘅家字有啲唔同， 嗯， 咁唔同咧就話甲骨文嗰個冧門頭下低個齒咧，即係豬咁解啊，個齒咧係多咗啲雄性嘅生殖器， 嗯， 即係公豬唔係母豬， 嗯 嗯， 金文咧就有就係冇咗個雄性生殖器啊，變咗母豬。 嗯 即係多咗少少，好有趣。咁點解你甲骨文係商周年代？我哋講係即係夏商周啊，商年代、商朝啊，最流行寫甲骨文嘅咧。商朝年代嗰時咧，仲係武系社會。 係 武系社會點解整只公豬喺度？ 嗯， 係好有趣嘅。其實佢哋意思就雖然武后社會，但係嗰啲母豬咧係好歡迎嗰只公豬入嚟， 嗯， 搞繁殖。 搞繁殖， 所以佢變咗咧係一個武系社會，既然係需要公豬，咁、後來到咗金文就冇咗啦。 冇錯， 咁啊，所以我哋好交頭，咁啊，中國人個家字有隻豬喺度，個齒嘅就係豬咁解咧，就可以漢字簡化嘅時候，曾經有個真良、就將個家字點簡化，咁當時有個提案，就唔好要隻豬，要個人。 系啊，人 一日，但后来否决咗，而家冇啊，而家假字冇简化字啊， 冇， 始终都系只猪啊， 系 啊，即系否决咗，但系曾经有个提议，喂，唔系住猪，应该住人噶，好有趣，即系你嗰个猪字本身啊，咁但系点解要猪咧？点解唔系牛咧？因为你喺古代由甲骨文个时代开始咧，猪咧，都好似而家冲绳都系啊，佢哋咁重视食猪啊，猪嗰时喺古代社会咧。代表你的家當， 嗯， 即係豬就係財富， 嗯， 即係話我而兩位同意啊，我哋講家庭一個家庭幸唔幸福咧，就其實咧你嗰個經濟啊好重要啊， 嗯、 我哋古詩都有句叫做貧賤夫妻就百事哀啊嘛， 係、 嗯、 啊，係 嘛，個家道好重要，哇！你間屋冇錢喎、啊。咁啊，大劑！ 咁牛都係財富啫、嗯，老師。 呢、這個當然農業社會添啦，係嘛？即係所以咧，我哋頭先阿孟玉倫你問咧，啊點解呢一個即係呢一個蓋啊下邊著個牛咧，其實就係一個爐咁嘅意思咧。 監獄 咁當然牛又要韞住佢啦，即係就驚佢周圍走啦。即係唔同嘅，即係所謂家禽啦。在即係或者係動物喺一個家庭裏邊有唔同嘅農業社會有唔同嘅角色功能，嗯，咁不過講翻咧，即係冇人啊，真係唔得啦嚇。咁但係咧，嗰、那個叫有蓋有瓦遮頭啊呢樣觀念咧，其實中國人真係好得意嚇。嗱，譬如你喺美國咧，就我有一次搭的士喺三藩市，咁咧有個墨西哥人嘅司機。咁佢就講啦，啊，你哋中國人咧就好中意買屋買樓啊， 嗯、 我哋墨西哥人就唔係嘅，係、有錢就去食，就交租就得噶啦咁。咁呢個係真嘅。譬如你喺唐人街咧，啱啱你移民到步咧，就大家就算一家幾户咧，一個好細嘅一個房啊，佢哋都要一齊住。然之後慢慢揾到錢就搬出，都係要買樓。咁即係話對於家嘅擁有咧，唔係就係精神性。或者血緣性，仲有物質性， 所以以前是豬啦，而家就唔係豬啦，而家係磚頭啦。所以萬玉良最清楚啦，你哋做銀行借錢嘅主要係兩大類， 磚頭 一類咧就係做生意，但係唔係咁多人識願意做生意，但係置業，其實依樣嘢就借錢買樓，我諗啊好普遍，好普遍。你不日唔置業咧，你都係講一個過客，你間屋唔係自己嘅。所以個磚頭咧就其實係中國人嗰個置業嘅隻話問題，家要有一個家當，好重要。 中國人係咪咧？因為我哋咧地大物博啦，面積大，但係山多，天然災害又多， 咁即係嗱，香港冇得講啦，咁細大家都知啦，呢幾十年都房屋問題困擾咗幾十年，其實戰後到而家冇解決過。但係中國人如果你話我哋特別中意買樓咁 ，OK 移民嗰啲可以明白，因為由香港喺中國咁曬過去，咁佢哋自然。咁但係話原地中國咁大片土地啲人都係中意買樓嘅，國內而家如果唔係你都見到乜乜大乜乜大嗰啲出事啦，有好多係嘛啲即係炒地啊咁，即係咪因為嗰啲即係可住的地方少，人太多，而造成了不可以做蝸牛，不可以流牧民族，是不是？ 所以你那個置業呢，我就想起這個法國大革命的先驅叫伏爾泰，伏爾泰有個名言的，其實都很哲學化的，值得玩味的。他說呢，對亞當來說，天堂就是他的家，但是對亞當的後裔來說呢，家就是天堂，好有趣的，对亚当啦，因为你信基督的话咧，你呢个是过客嚟嘅，你的真正的家是属喺天上高的，那个才是你的真正的归宿。 佢哋叫天家， 天家叫天家，但是伏尔泰是反宗教的，佢嗰时啊喺法国大革命啊，佢讲人本主义、人民主义咧，佢就话对亚当的后裔嚟讲啊，家就是天堂。嗱，呢个将嗰、那个。本来天家观念将佢俗世化咗，家就系天堂，唔系天堂系佢嘅家。 咁啊，当然咧，作为一个人本主义者啦，或者人民主义者啦吓，咁啊会觉得，诶、哎，我哋咧真系落地嘅吓、啊，我哋地上嘅生活 吓、啊，天家就唔落地啊。 重要。咁啊，但系咧，其实喺宗教角度嚟讲咧，就系因为人类嘅堕落啊嘛 ，the fall of man， 咁先至驱逐出呢个伊甸园啫。咁、啊、然之后就喺地上生活，然之后先有家喎。 系。 咁啊，所以我哋咧都。要翻翻去家個觀念咧，因為而家咧喺香港咧，我哋最容易認識就係所謂核心家庭，一個父母，然之後咧有佢下邊嘅仔女、兒女，最多有時多個老人家。但係我哋以前係大家庭嘅階段， 四代同堂、五代同堂， 係啊，哇！同埋個房屋嘅設計咧，其實都係為咗呢樣嘢，幾多宅幾多户，譬如嗰啲北京嗰啲叫四。保 四 合院 嚇， 咁啊都係為咗大家庭而個廚房特別大，因為仲有啲家傭喺度出入煮飯。咁呢一個咧，我哋嘅其實好明顯嘅觀念改變咗，但係而家有個挑戰就話，如果有啲人唔結婚，但係咧又一齊共居，咁係咪都係一個家庭咧？ 當然啦，文傑話，就算你唔係共居啊，你一個人住啊。你都話我要翻翻我自己屋企，喂，獨身人士都可以有家未？你住嘅地方未？你有家啦， 即時夠磚頭。 所以嗰個家咧，獨身人，我唔係而家我哋揾個家庭就是、典型嘅家庭就話，喂，一對夫婦兩個仔女，一家四口咁啊，叫和洽和融，依個係最理想嘅家庭。但係獨身人士，你都可以有個住居，那個住居個家庭咧有個好嘅名稱嘅，叫做安樂窩。 安乐窝 啊！呢、這个安乐窝有典故喎。边个娶家庭叫做安乐窝就是研究易经的专家嘅邵康哲。 邵康哲， 邵康哲话佢话要求嘅安乐窝其实我哋参考啊，又话要啊，唔需要过美，唔需要太靓。屋企就讲唔需要搞到哇，好靓到飞起。最紧要点啊？呢、这个邵康治嘅标准嘅家庭，要个屋企要冬暖夏凉， 向南先得喎。 咁样讲法， 要冬暖夏凉。咁依家你个独身人士嚟讲，佢唔想住劏房咧，佢都要一个屋系冬暖夏凉，咁啊做得好。依个你咪叫做安乐窝。所以我哋话唔好话，但系咧你话阿文杰话讲起中国传统古代咧，所以你不可不知，我哋有句名言，又嚟自大学。就叫做齐家治国平天下，千祈唔好将要齐家个家咧当做而家嘅核心家庭，嗰、那个系齐家族， 家族 大家庭啊，即系好似《红楼梦》嗰种荣府、宁府咁大家族，所以问题啊，你话王熙凤做管家管得咁好，佢当然可以治国，点解难怪毛泽东睇《红楼梦》啊睇七次咧？佢就学想学嘢嘛，点样治国咩？系啊，咪睇明。睇《紅樓夢》裏邊嘅王熙鳳點樣處理啊？嗰啲龍權啊，各方面啊，全部都喺嗰度偷翻嚟嘅。 冇錯，有人嘅地方齊 家族，唔係齊家庭。 係 係 係係。咁樣咧嗱，但當然係咁講，喺法律上又唔係咯嚇。即係如果你話我只係一個安樂窩，我同我只貓咁樣嚇，咁咁其實咧，你計公屋户口咧都唔係咁計法，咁啊就要睇下你。 的所謂家庭的成員嘛，這個在法律上呢，或者甚至財產的分配啊等等呢都有分的，是啊，就其中一個血緣關係仍然是今天的主軸，是 就 是講到家庭的時候， 是 那怎樣看呢， 個繼承權的問題，就是 啊， 以中國不嬲就傳仔不傳女啊嗰啲咁樣樣啦。咁啊，其實咧嗱，阿文教授都好得意喎。香港咧已經係一個國際都會啦，其實都唔係今日啦。我記得喺1997之前咧有件事發生咗，就喺新界關於丁權啊、繼承權嗰啲問題。 記得 係記得係。咁咧有一啲立法局議員啊，有啲社會人士啊、法律界人士就去爭啦，就話要平均分配啊，即系仔同女一齐，或者女根本可以继承嘅咁呢啲嘢，竟然间好多人弹出嚟反对咧， 系啲女嘅弹出嚟反对添， 嗰啲妇女出嚟反对。 咁 我哋几百年啊，姓邓姓乜嘢喺围村，唔系咁嘅咁样，好得意啊！即系呢啲现象， 好得意，即系唔好假设就话佢哋被剥削啊，佢哋唔系咁样睇。即係佢哋咧就覺得哇咁多年嘅即係分配同埋個系統咧，我哋要維繫多過自己嘅利益。係啊，因為覺得冇問題嘅，因為佢有安置空間啊嘛。係啊，譬如話阿爸或者阿爺或者大佬或者細佬，佢哋有曬咧，佢哋都唔會唔理我嘅。係咁啊，最近即係如果佢只係嫁咗一個圍村嘅村民，咁佢一樣係可以即係享用嘅空間啦。 係 咁，但係我覺得嗰個所謂大體而家都好流行噶，就話咧，我哋譬如為國家。為了民族，我們自己的利益就不去考慮的，所以就那些所謂為個別的人或者少數權，即所謂權益，未必在他們身上可以應用到，他們未必接受。 所以你說這個繼承權呢就很有趣，因為看這個財產的繼承權，就一直以來在亞洲地區全部有個家庭的禁忌，唔係一定禁忌，但係佢成為而家香港都係一個禁忌。就曾經好多唔同嘅歷史階段咧試過依個，反而唔係禁忌，就同個繼承權有關，就係禁止亂倫。 我一定係， 因為依個係一個禁忌嚟嘅。你話你話，但係逃主其家，你就唔可以有依個亂倫嘅問題，即係話兄弟姊妹嘅各方面咧，你唔可以搞啊兄妹之家咧，各方面唔得。但係亦都有啲地區，尤其中東啊，中東好多地區咧，譬如土耳其就係啊，就佢哋話咧就可以容許亂倫，可以，其實就話亂倫嘅目的就係保障嗰個家族嗰個財產繼承落去，即係喺個都係大家都自懷威威，自己懷威威都係嗰個家族。咁佢就可以俾你亂倫個目的就係為咗繼承，所以嗰個考慮個 point 啊，唔係而家我哋禁止亂倫，而家好似香港咁都禁止亂倫咧，其實有部分佔咗至少五成以上嘅考慮係道德咧，有啲係生理上咧，話如果亂倫上，如果你生咗個子女就通常都係畸形噶嘛， 畸形啊 係。咁但係如果你可以駁佢，咁我唔生咪得咯。我唔生咪冇事咯，你话唉惊你生咗就会 呢个系真系道德问题。 嗱呢个咧，我就唔系好认识，即系我唔能够讲喺医学嘅即系个讲法系点啦。咁我以前都有呢个概念，就系话，咦乱伦会唔会系即系横跨咁多嘅？ 唔好讲乱近亲啊，中国人都讲 近 亲啊， 近亲啊，系冇错，近亲好啲啦。即系但系佢真系用乱伦嘅 insets 啊，系咪一个 taboo 啊？即系咪一个禁忌咧？啊，咁原來咧都未必嘅喎。譬如喺古代嘅埃及啊、秘魯印加文化咧，即係佢哋就會覺得為咗維護佢自己家族嘅財產或者統治權啊、管理權咧，佢會鼓勵兄弟姊妹之間通婚。係啊，即係 呢個就同繼承權有關 啦。係啦，因為如果唔係咧，就都有佢哋嘅考量咯嚇。就當然咧，男女關係唔同，今日都係啦，你嘅嫁妝要豐厚喺印度。 系啊， 会俾人打，系咪先？ 烧死啲新抱。 系啦，喺美国咧，就譬如我哥哥嫁女咁啊，佢一年嫁两个女，佢真系即牙痛咁，真系好惨，因为佢要负责所有婚礼嘅支出吓。咁就有啲文化嘅差异嘅。咁啊，但系咧，如果系离开嗰个宗族，你将你嘅即系财产继承权你要继过，就系甚至管理权，去移到去外边咧，有冇益处？嗱，譬如各族啊。即係點講咧？皇家都有通婚， 嚇、 啊！即係譬如話歐洲嘅地方啦，一定會有啊！就係、是、咁，我加強咗，譬如我女嫁咗去法國，或者咧就係、是、我個仔娶咗一個意大利嘅一個媳婦啦嚇。啊 咁呢個咧個通分係加強咗佢哋嘅國力啊。咁所以呢啲考量咧，就令到所謂近親聯鄰呢啲咁樣嘅，似乎以前覺得唔係咁親咁好嘅考慮咧，係 compromise 咗，即係有個折衷。 嗯嗯。啊，所以呢個家咧又好有趣嘅，因為問題你嗰個財產嘅繼承道德上嘅考慮。应唔应该即系可以能够系兄弟姊妹啊，可以通婚？但系中秋节过成就好亲民嘅样。 可以啊， 你甚至好到好似呢个我哋而家讲，唔好讲到中秋节过，讲唐朝啊，而家听就好熟悉。唐高宗娶阿武则天，武则天根本就唐太宗嘅妃嫔嚟嘅，已经系乱伦噶嘛。 系啊， 但系佢 OK 喎。 咁啊，唐玄宗、杨贵妃都系噶， 因为佢哋系胡族啊，有胡族嘅血统啊。 阿杨贵妃都系嘛。十宗就係新抱嚟啊嘛， 所以已經係亂倫嘅唐朝。 係啊，但係多唔多人非議咧 ？O K 啊，接受啊，因為佢哋有個咁嘅傳統。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下星期日立法会选举是完善选举制度后的第二场重要选举，选出的新一届立法会代表将在爱国者治港原则、行政主导的治理体系之下，扮演监察政府、推动良政善治的角色。陈茂波在网志说，议席组成优化后的立法会，让各阶层、各界别和各方面都有代表参与其中，以兼顾最广大阶层的整体利益。他又说，有国家的支持、制度的优势以及完善选举制度后的治理效能，香港具备在新阶段繁荣发展的条件。停办两年的维港泳今朝复办，参赛者由湾仔金紫荆广场公众码头游到尖沙咀星光大道的终点。男子竞赛组的27岁参加者展展庭形容游得好顺，按训练去做，前段大胆咁游。咁对于今次赛道嘅起点同终点同以往调转，展展庭话：从湾仔游向尖沙咀可以较近距离见到人群，感觉似有观众席，令佢觉得好似有人支持，游得更有信心。女子竞赛组嘅参加者聂子燕说，海浪比想象中大，虽然游水的期间刻意偏左边游，但都被海浪冲向右边，不觉意喝了一两啖的海水。又说今次由湾仔游向尖沙咀，见到红色圣诞树的布置，向着这个目标好好游。英国伦敦警方在威廉王子一家人居住的肯辛顿宫附近开枪击毙一名持枪男子。警方說，接報一名持槍男子進入肯辛頓地區一間銀行和博彩公司，之後坐車逃去。警員其後截停車輛並向疑犯開槍，疑犯當場證實死亡。當局說，事件不涉及恐怖主義。伊朗總統萊希表示，如果美國解除對伊朗的制裁，伊朗核問題全面談判、全面協議談判就可以達成良好協議。代希同伊朗驻周边国家使节开会的时候说，伊朗已经向核协议的谈判方提交了伊朗的建议，已经证明了自身的谈判诚意。如果美方下定决心达成协议的道路就会畅通。核协议相关方日前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恢复会谈，讨论美伊两国恢复履行里约的问题。由于德克兰拒绝同华盛顿直接接触，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外交官需要在美伊两国之间穿梭谈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温暖和干燥，吹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今个星期中期气温稍为回升。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时间流转，味道依然。 有咩味道最有香港之味？ 我第一时间就想到面包铺出炉的面包气味。 精明一点，陈善阳。 以前小个一闻到新鲜出炉的面包啊，就会叫爹哋妈咪买给我了。现在经过面包铺闻到那阵味呢，那些浓浓的情怀都涌出来。所以呢，我走过通常都会买些包包回去给小朋友吃。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行动不方便或者要坐轮椅的选民收到投票通知卡时，请留意附上的投票站位置图，如果指定的投票站不方便出入，请在12月14号或之前致电2891-1001申请编配去另一个投票站，如情况许可，选举事务处会因应要求安排复康巴士接送选民来往投票站。 每个周末文教节目在一台，古今风云人物 透过他们的风云事迹认识历史， 教学有心人 关怀教育团队，放眼长远教育发展， 大学堂 穿梭各类讲座，边听边学， 浩哉宇宙 探索浩瀚星河的无限可能。 星期六日晚八点到九点，文教节目在一台。 行快啲啦！ 我都叫咗你帮我投咪得咯，反正我都唔识字。 唔可以噶，如果投票有困难，可以要求票站主任喺票站工作人员在场见证之下，按你嘅投票意向代为填画选票。 乜原来系咁嘅咩？ 系啊，一阵投完票，我陪你去茶楼饮茶啊。 好好好，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火灾危险警告依然生效吓，咁啊，头先我哋讲到乱伦呢一个禁忌啦，咁啊，即系近亲繁殖嘅吓。咁呢个咧，可能我唔知道系呢个进化论啊、社会进化论啊呢啲观点，或者甚至物种嘅进化，即系呢个就需要好多即系呢个数据或者医学科学嘅支持啦吓。咁啊，但系咧，人类咧就好中意计算利益啊。即在某些利益的大前提之下，就近親的婚姻都會有，所以我們會看到傳統一個家庭的確立，他的家長是一個很重要的調節的人物，就是你應該跟誰結婚，你應該跟什麼族的人結婚，甚至跟什麼國的人結婚，這個都是有一個制衡，去到很最後才有自由的婚姻， 是吧？咁你以前要有媒人啊嘛，媒人又要查曬族譜啊，咁 check 呢，我諗呢個都係其中一個 check point 嚟。 係啦，仲有即係大家家庭係咪足門對足門啊？ 即係繼承權呢樣嘢，我諗嗱，如果你話咧唔用，我突然間諗起啊，如果唔用血緣，譬如話啊爸爸媽媽死咗，啲財產唔係由子女去分，咁兄弟又得乜咧？就慘啦！我諗個社會，譬如以而家二十一世紀嚟講咧，分分鐘好大禍。啊，有啲逆侵權又聽過喎。係 啊。 嚇，咁嗰啲事情，咁點樣咧？哦，啲子女喺外國或者邊度冇出現啊，或者啲繼承人冇出現啊，咁會發生呢啲事喎。 係。 咁另外一樣嘢咧，嗱，講起咧，我哋東方啊，即係亞洲都屬於保守啲嘅地方啦，係嘛？咁啊，講起皇族繼承權都好得意喎。嗱，英國咧。有女王啦，系嘛？日本咧，俾我早舊年咧睇書睇到咧，就話日本原來咧不嬲係有女王嘅。喺歷史日本嘅歷史上咧，有八個女王。而且嗰八個女王咧，通常都係好嘅女王。佢就因為咧，話啲細路太細，繼即係做唔到皇帝，咁啊佢頂住十零年啦，廿零，但係全部都好嘅。直至幾時日本廢咗女王咧？就係明治維新。立憲的時候，一直到而家都有問題。而日本最近就嫁了一個公主，真子公主 出嫁了。 嗯， 那日本的憲法皇室的典章那裡很得意，很無情、啊、我就覺得一個公主嫁了給平民呢要跟皇族脱離關係、 嗯、 以後連皇宮都不能 最近才發生 就我覺得很無情見日皇見其實是見爹地媽咪、 嗯、 要去他的別墅、低調這樣見、 嗯、 英國有一個古老的西歐國家他們呢女王繼承很閒譬如說他們的仔女娶平民很閒的、 嗯、 譬如安妮公主嫁個中尉、 嗯、 Mark Phillips、 嗯、 嫁通常封個雀給那個男仔、 嗯、 搞定了日本不行 哎呀最近才发生啦这个公主的嫁个平民的丈夫那么就是她的丈夫的母亲呢就有一些就是社会不能够接受的行为啦那么都要澄清然后看她考律师牌考不考到然后就说未见到她名单入了围咁样哇你说个压力几大呢 哎呀 嗯 所以你講嗰個家庭咧，其中一個涉及到個根本問題咧，就話究竟喺個家庭之中，係嗰個一家之主啊，係男定係女？ 嗯， 嗱，好似美國有個作家叫霍桑啊，寫嗰個 Scarlet Letter 紅字嗰個作家咧，佢個講法冇咗母親就何來家庭？ 嗯， 即係話講明一家裏邊咧最重要嗰個係女嘅。做持家不是男的男的是出外賺錢的而已自家有方的一定是一個 好的母親所以家庭好不好呢是不是一個幸福的家庭呢就是主要是看個女人 即是他們美國你剛才說這位學者是美國的他都這樣看 是、啊、所以問題不止美國你有個你說家庭呢有句名言幫我不記的幫我不知的就話依個托里斯泰寫嗰本小説叫《Anna Karenina》， 係 啊， 《Anna Karenina》， 你有冇睇過啊？萬玉玲 冇冇睇。呢 本書要睇，依個係托里斯泰1819世紀，1840幾年至1877至1877啊，嗰四幾年寫嘅。就依個係托里斯泰咧喺嗰《Anna Karenina》嘅第一開章嗰度咧，就引述嗰句話就話、 嗯： 所有幸福嘅家庭都係相似嘅。不幸的家庭就各有各的不幸、 嗯、 所以如果你讲家庭呢就幸福家庭没什么好说的例牌的、嗯啊、因为、啊母亲是贤惠男人就找到钱仔女听话、 嗯、 这个是 typical 的典型的但是不幸的家庭呢就各有各的不幸就是说我们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呢就太多个案 是不利即使去到这个 Anna Karenina托爾斯泰本人的家庭就一撇嘢啦， 都有問題。 佢82歲嘅時候離家出走啊， 82歲 啊，就離開咗佢同佢結咗婚48年嘅妻子啊。 哦、 結果佢啊搭一架3等貨車，四面漏風嘅，就喺搭火車途中就肺炎啦、 哦， 就死喺嗰個俄羅斯嘅一個不知名嘅小鎮嘅車站。 嗯、 到佢臨死嘅時候。啲仔女圍住係，佢都唔肯見翻佢個老婆一面。 咁仲有咩咁大嘅仇口刺激啊？ 係啊，依個就話你咩仇口刺激，其實冇乜仇口刺激嘅。而問題就話佢哋兩公婆係咁多年嚟係冇溝通嘅、 嗯， 思想啊溝通。我老婆根本就唔知佢究竟個腦諗咩，寫啲乜嘢。佢、 嗯、 寫男女感情寫得咁細緻，同個老婆就冇。但係你話佢唔愛個老婆咩？個老婆話佢只係夜晚先嚟揾我嘅，日頭完全唔騷我啊。夜晚嚟揾佢啲啊，咁啊嗰時冇避孕啊嘛，個老婆同托爾斯泰生咗13個仔女。 哇！ 啊，你諗下依個傳奇嚟嘅，依、個變咗13個仔女啊，生咗。 所以都應驗咗佢寫嘅《安娜·卡列尼娜》嘅第一章咧，佢當然就係鑽研於嘅不幸啦、 啊。 因為既然個個都係幸福家庭，一冇嘢好寫，係單調同埋一個程式嘅話咧，咁、 嗯。 無論是電影的劇本、小說的劇本、文學創作都沒有什麼好的材料的你明白嗎因為不需要你再提醒 是、 嗯、但是不幸就是個個不同嘛 是啊 他自己就是其中一個了 最不幸的不幸就變成他自己 是不過呢剛才呢、托爾斯泰的遺孀、啊、後來這樣說的時候呢都是呼應了索羅金、啊、他說過一句說話因為現在社會的變化呢、啊即係你會發現啊，比美國呢啲嘅地方啦，嗱，無論經濟、你嘅生育、保護嘅家庭， 即係教育，甚至宗教本來就係家庭嘅基本功能嚟嘅呢啲全部，但係已經慢慢有其他組織取代咗。咁剩翻落嚟嘅家庭咧，獨有嘅咧，唯有就係你嘅感情同埋你生育嘅呢一回事。咁、所以索羅金咧就話啦，而家嘅家庭功能會減少到就係夜晚黑為性嘅關係嘅發生而停留嘅場所。家庭就係咁。咁咪就係托爾斯泰嘅老婆 嘅投訴咯。咁呢個如果講到咁咧，即係變咗真係好點講啊？冇乜人性嘅動物性嘅咯，係嘛？講係生理嘅需要。 咁你係要嗰、那個、其實家庭本身個夫婦本身啊，其實最緊要係有個思想上嘅溝通。如果冇咗依樣嘢，純粹係性咧， 你變咗動物咯，普通動物。 係普通動物性嘅方面，或者係仔女嘅問題。所以嗰個動物嘅咁，但係其實咧個家好唔好咧，同個女人好有關係嘅。所以好多人搞錯咗，好多人家庭搞錯咗，以為中國人係男性社會嗱，講翻去。我自己嗰行啊，就讲易经。易经有个卦咧，第37卦咧，专讲家庭嘅，叫做家人卦。啊，這个家人卦就讲出家庭嘅哲学。那个家人卦好特别，嗱，佢第一个卦词咧，那个卦词一定讲明话家庭系边个重要。那个卦词写咩三个字？利女精。 利女精 即系家庭系靠女人嘅。 靠女人。 唔系又讲女权啊？文杰话就系、是、家人卦就讲明。全靠女人，个家庭啊冇女人就唔掂。咁第二咧，个家人卦嘅组合都好有趣，佢叫做烽火家人，上边嗰个系巽卦，下边嗰个系离卦。佢个易经讲嘅巽卦咧就巽卦就两下边讲一阴两阳，个阴摆最下边咧，嗰个女人咧代表长女。嗰、那个离卦咧就阳阴阳，嗰、那个阴爻咧就喺个中间。中間咧就代表中女，即係成個家庭咧係在乎嗰個長女同中女嘅融合。嗱、萬玉良咪應該好清楚，因為你結咗婚，或者你結咗好多朋友，點解要講長女同中女嘅融合咧？好清晰，呢、這個中國嘅家人卦講出咗、那個長女就係個阿奶奶，嗰、那個中女就係個新抱。婆媳啊，家庭裏邊嘅婆媳，尤其以前咧，如果相處係天敵嚟嘅，同唔同意啊？ 係啊！ 哇，幾多家庭之所以唔掂咧，就係、是、嗰個奶奶同新抱之間好難融洽相處。個奶奶認為個老婆嗰、那個新抱就搶咗佢嘅仔， 係 啊，冇規冇矩。 系，所以呢个天敌，所以问题跟住已经讲一定要利女精，同埋一定要讲你嗰个奶奶同个新抱应该系好好地相处。相处、所以佢嘅家人卦咧入易经里边好有趣，家人卦就37卦咧，38卦咧就叫坤卦，系家人卦嘅中卦嘅相反。个坤卦咧就讲系离婚嘅。之所以離婚就講翻中國傳統啦，佢嘅問題就唔係講長女同中女嘅相處，係講中女同少女嘅相處就會搞到離婚。 少女 就係點解會中女同少女呢？好簡單，那個中女就係個大婆，那個少女就妾侍咯。個妻妾之間大家吵咧，又係會令到個家庭會散嘅。好有趣㗎。 呢度阿岑老師啊，會唔會係咁咧嚇？即係我哋中國不嬲嚇以農立國啊咁咧。耕田多做男性啦，好氣力啲啊嘛。咁喺個喺個真係喺個合院好，喺個屋企好，咁多數係啲女人唔出去嘅咁。所以咧，嗰度融唔融洽就係個家庭融唔融洽啦，係嘛？但係而家我哋睇香港社會咧，出好多各行好多表表姐都係女性啊，教授啊，女性啊，好多醫生啊，女性啊，咁好多已經咧嗰、那個。經濟活動不同了，女人都出曬做嘢嘅。 係， 咁而家點咧？唔同咗。呢支卦仲靈唔靈咧？第37卦。 呢支卦都仲靈㗎。你個問題好簡單，你去睇家人卦嘅初爻。 係。 初爻開始佢啊，初爻就講叫做閒有家啊，就係悔亡，就唔會有錯失嘅。點解而家日本都係嘅？嗰、那個閒字啊，係木字裏邊一個木，唔係木字裏邊一個月。我哋讲闲暇嘅闲啊， 闷字里边一个木， 木头个木， 木头 同闷字里边一个月字唔同嘅，一个月字咧就闷里边喺闷拉到望月光系叫偷窥， 偷窥。 你咩点啊咁得闲？你点啊咁多八卦咧？咪而家我成日讲八卦嘢，讲是非，咪就系偷窥心态。但系闷字里边一个木嗰、那个闲字咧，以前古代啲门咧就冇锁嘅，但系整个门隙，一道木嘅咋，嗰、那个就闲。 即意思個門字裏面一個木咧係防備嘅意思、 嗯， 有所防備。所以問題你個家庭個資源嘅分配，嗰啲家用點使，係咪女人嘅責任啊？ 嗯， 話點樣慳啲使？點樣睇住嗰啲經濟點樣開支開支？依、這個就叫做防閒閒有家。到第二嘅樣嘢咧，又係中國依個家人卦講得好啊。佢話咧，第二嘅萬玉玲，你會同意啊？變咗個六二爻啊，頭先個初九啊，六二爻點講啊？六二爻講就戊酉歲在中貴，個貴字就係食字邊旁邊一個貴字嘅貴。中貴咩意思啊？啊，戊酉歲即係話冇乜財過，你以為嗰個家庭主婦冇乜財過？佢個財過喺邊啊？係中貴之道，就係中貴就係買餸煮飯。 嗯， 買餸煮飯好多學問㗎。 我講係啦。 啊，你冇睇少買餸煮飯啦。問題所以問題就係女人，你唔好以為女人無才便是德，佢係依個就係在中貴就是、中吉。 嗯， 所以好講究依個咩就好講究依樣嘢。 買餸煮飯係 manage 嚟㗎，係 manage 嚟㗎。 但 係 咧， 你又要食三餐㗎嘛？ 你要出菜譜係嘛？ 即係如果最基本咧，你話女性嘅重要角色咧，喺以前嘅理解咧，即係依個今日都係一樣，即係所謂生育呢個角色啦，係未能夠取代啦。咁啊，但係喺社會嘅變遷咧，呢啲爻同埋卦嘅理解咧，都會有依一個適應性嘅，同埋轉化。我相信咧，岑一冰一定解得到嘅。即係因為佢都留下一啲空間或者玄妙嘅地方俾佢理解。咁以前當然都係會用咗，譬如董仲舒咁樣嚇，佢講陰陽啊呢一類咧，去證成翻男尊女卑嘅社會咧。咁呢個都係有呢一個實踐嘅。咁但係今日咧，我哋需要多啲嘅空間去閱讀嗰啲舊有嘅睇法嘅。咁因為個變遷太快啦，嗱，農村嘅人口又減少咗，即係你話女性係咪再喺一個內圍的空間裏面，即係男主外、女主內呢啲，即係一早已經係誒隨住個人口向城市去流入咧。女性都係一個好重要的生力軍或者勞動力啦。咁咧受教育嘅程度啦，咁啊仲有啦，我哋嘅網絡啊、科技等等咧，其實都係令到我哋嘅家庭產生一個幾天翻地覆嘅變化。嗱，唔好講依啲即係咁樣嘅科技性嘅嘢。譬如話，想問大家啦，譬如一個同性，而家有同性嘅婚姻， 係同性家庭， 咁嗰啲咧就可能，如果你要有兒有女，就係去叫做嗰啲領養，係嚇，咁有啲領養都合法嘅，即係同性婚姻嘅領養咧，喺一啲西方嘅國家咧係可以嘅，咁當然佢亦都有一個好嚴格嘅即係條件或者要求啦嚇。咁呢個對於我哋嘅家庭以前嘅一個正常嘅即係傳統既有嘅理解咧。是寬闊了很多， 是啊， 是吧？因為你不是一定要一個一男一女的單位，是， 即這個是真的，我想近這三四十年是變化得很大，而呢，很得意啊，當然啦，很多人都還是反對這個同性婚姻的，即是撫養權啊，那些很多問題在這裡，是吧？領養權啊，而呢，某一些做了一些研究出来，一发觉的孩子的成长呢，在一个同性家庭成长和在一个普通所谓普通在一男一女的家庭成长呢，各方面呢是差不多的。 不是说 天同地比的。所以变了呢，就如果看这些 research 或者数据呢，就变了你不可以呢用这样东西去反对。呢樣嘅合法性或者佢哋嘅生活嘅模式，即係我會咁睇。 係呢個都你都好科學嘅，即係喺個社科嘅調查裏邊啦。咁但係而家嘅家庭亦都有個好大嘅衝擊，嘅生育率好低。 係啊， 甚至咧就冇細路，甚至亦都唔會領養。咁咧就變咗，甚至唔係異性，係嘛？即係咁呢一個嘅所謂核心到唔核心嘅家庭單位咧，就係好在乎大家彼此嘅關係。 係， 如果關係唔穩固。咁又冇咗一個家庭啊！ 現在咧，正話啊，文教授講到，又諗起啦，又睇到啊，喺街道而家大家發唔發覺咧，好多咧唔生細路仔咧，養寵物啦，養貓狗狗咁啊， 咁都係家庭成員嚟噶， 好多嗰啲診所喎，係咪？ 係啊，美容所啊， 動物診所、動物美容所出咗啲新行業、新發展啊，嚇， 好認真㗎。 當正是自己的子女看待的， 死了很傷心的，很慘 的，病都很慘的， 是啊，即是養寵物，因為說香港也是一個很大問題，地方太少，譬如放狗啊各方面呢 很大問題。養動寵物呢要小心呢，大家聽一下，就是養鸚鵡小心一點， 哦，為什麼？ 鸚鵡的壽命長，啊，一隻鸚鵡五六十年的壽命，看很多都說，如果你是決定養鸚鵡，最好你自己二十多歲好養，最遲都是30多， 沒人照顧它， 因為鸚鵡呢它跟個主人的關係很深，發覺很多呢，譬如說主人養得它一陣間個主人走了，鸚鵡會抑鬱而死，狗仔都會，貓仔都會， 狗仔貓仔沒那麼長命， 十 幾年而已， 十六七年了，但是鸚鵡去到五六十年，它而且呢是交不到给其他人养的，即是 pass 给第二个人养呢，它自己会抑郁， 有情绪。 那不止鹦鹉啊，有我的朋友都养龟啊，龟都很长寿的。 是啊，是啊， 过百岁的可以。 啊，我先在千佛山见到个和尚拎只龟出来，我问他几多岁，和尚应该不会讲大话，他说一万岁。 哇，一万个。有相确啊。 有相确，喂，你怎知道啊，他说啊，一万岁的龟又很长寿。 所以刚才的讨论呢带出一点呢，就是其实家庭呢不是只是一个社会结构，就是现在的维系点，既然有很多其他的社会单位组织会帮你去分担家庭里面既有的责任，譬如育儿啊，这些啊，或者老人家的照顾，那就变了呢，个核心就是一个感情，是吗？即是譬如刚才我们说一只鹦鹉或者一个宠物都是家庭的食穴，就是你几重视它，当不当它是你一个即所谓家庭的成员，所以一对家这个观念呢，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即新一点的解释？ 所以家姓就说现在来紧的十年后，我想万玉良和文杰说我们都会面对这件事，就我们多了个机械人的家庭 AI 十年后出来了，首先现在开发的那个就是中国，估计是十几万搞定了，咁你又冇咗姐姐啊嗰啲咁嘅嗰啲行業嘅，依個係個個都用機械人嘅，因為機械人好使好用，佢就可以照顧你感情，佢哋撳曬所有 order 嚟，幾時同佢執床，幾時同佢倒垃圾，幾時同佢吸塵，佢全部照，哇！幾時同佢超市，佢全部做曬。 咁我哋可唔可以同佢產生感情啊？ 而家未研究研發緊 AI 本身有感情嘅基本感情。 我諗似即係問我，我保守啲睇都係麻煩啲嘅，一嚿鐵咁。好難嘅。 甚至佢唔需要係。 你會對佢產生感情。 不過咧，就阿教授啦，你有時咧嗱，我覺得咧，一路工業化、商業化個世界走咧，人嘅講感情啊越嚟越疏離嘅。我覺得嗱，頭先我哋講到家庭起變化。可能会见到生老病死，你有感情的变化，但是我们都不要忘记一样，刚才岑老师都讲的卦都讲大女中女的问题，婆媳，婆媳就现在在香港见到就少了，因为分开了住， 是啊，但是都还是 夫妻，都有刚才说夫妻有问题，父母和子女也都很多问题，很多时呢会吵架，所以个有一些新一辈，我就问啲年青人，唔生养猫仔狗仔好啊，佢一定听我讲，开心，我讲咩佢又了解我讲乜，我唔开心揽住佢又会呵我，咁变咗咧，佢哋即系避咗个纷争，而个世界咧个系咪个核心问题就系太多纷争而家。 嗱，你讲个夫妻咧，我又谂起头先我哋提过嗰个 Anna Karenina， 系 阿马玉玲，你其实唔使睇小说噶，睇电影啊。我睇嗰套唔知阿文杰华睇嗰套1997年嘅苏菲玛素做 Anna Karenina，你唔知道你有冇睇？ 有印象， 有印象啊。所以马素，但系嗰套戏点解就系唔系话完全假做嘅？因为托尔斯泰当年真系见到个少妇跳落呢个铁路嘅火车嘅轨道，俾佢被火车车死自杀，引起佢嘅灵感。Anna 嘅下场又系咁样。但系佢点解后来去咗咁下场呢？佢就问题，因为佢系当时不容于俄国社会，因为要离呢个系哭出长红恨。佢识咗个靓仔军官，一见钟情 ，Feronsky。我两个人咧话君君烈烈爱情，但到最后尾大家就出咗问题，即系有拗撬。拗撬其中一幕咧，我记得好清楚嘅，就话咧个 Feronsky 咧就同佢嗌交，就要离家行出去行下。咁然后咧 ，Anna 就同个工人讲：嗱，佢出翻嚟，我而家你话俾佢听， 我头痛，喺房度唔想见佢。咁、然后佢就话同我讲话，睇佢点反应。如果佢推开到门嚟睇我咧，正证明佢仲系爱我。如果佢啊唔出声又再走咗去咧，我哋感情就完啦。我公又话唔好揾啲咁嘅嘢玩啦，系嘛？结果情况点啊？结果情况嗱，所以系真系唔好揾啲咁玩。个老公翻嚟听到话我老婆头痛喺屋企，就总系想推门入去，但谂一谂都系再行出去一次，咁就玩完。 佢其实唔系佢 呢个就 trust 啊。 唔系未必等于唔爱佢啊嘛， 系啊， 咁佢自己设计嘅工程 师，系啊， 自己嚟玩死自己啦，系嘛， 系啊， 好，咁咧一阵间咧，我哋都关于家庭都好多嘢嘅，咁啊特别系香港人啊做最新嘅一啲社会嘅调查，点样去令到我哋理解香港家庭嘅变迁，好嘛？咁样我哋听完新闻报告之后再继续，今日讲到讲晒。 同安全联系。德国外长贝尔博克表示，七国集团同意要解决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军队的危机，各方需要回到谈判桌，并提到涉及俄乌法德的诺曼第模式会谈等的机会。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另外华南北部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温暖同干燥，吹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今个星期中期气温稍为回升。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昌新里近住南昌社区中心对开，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仍然实施紧咧单线双程行车嘅。咁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昌新里近住南昌社区中心对开啦，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较早前咧，黄埔德文街曾经有水管紧急维修嘅，咁已经处理好啦。咁而家德文街咧近住文泰街慢线解封。隧道方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以登华庭方向沙田，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青衣南桥落斜方向葵芳，沙头角公路坳下村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啊。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台。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齐投票啦。 选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 九龙东选区包括观塘区和黄大仙区东南部， 登记选民人数47万多， 由5位候选人角逐2个议席。 立法会地区直选论坛，萧乐文主持， 12月13日星期一早上8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选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日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虽然阿毛和智勇是監獄相识，但是都发展到真友情。 其实2013年我和阿毛呢就是在唐福惩教所识的，跟住就开始去认识咯，倾偈啊，熟啲啦，咁样大家开始去有啲交心咯。大家都是坐紧监，已经是没物质的东西。 咁你純粹係用友情去維繫個友誼。 記得留意今個禮拜日黃昏六點新聞後，香港電台第一台《萬千寵愛》葉允兒。 一封家書， 一聲關注， 一句尋常的。 尋常的。 籌備一場咁大規模嘅選舉，涉及嘅人力、物力、資源，單靠選管會同埋選舉事務處嘅架構係唔可能嘅。 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馮華： 我哋好高興政府全力支援，喺唔同政府部門借調咗好多公務員幫手。 香港電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點， 聲聲關注 香港家書。 火災危險警告依然生效啊！咁啊，踏入到十一點之後嘅廣東廣西，今日嘅話題咧就係家庭。直播室裏邊咧，我哋有孟若倫，仲有咧就係岑日飛主持文傑華。咁啊，頭先都講到咧，就話嗰個變遷大到咧，由我哋即係小時候，其實短短幾廿年啊，小時候對家庭嘅觀念仲係大家族。我記得我自己有阿叔啦，有姑姐啦，每次食飯兩大圍台啊， 鐘鳴鼎食啊，以前係。 系咯， 敲鐘啊！食飯 啊，係啊，係人太多， 打攞 打攞。 咁啊，但係後來慢慢咧，我哋見到好多好多核心家庭。咁啊，香港有個好處咧，就係、是、因為地方少啊。咁啊，一個禮拜咧，好多時咧，有啲家庭都會聚下飲下茶、見下面，或者一個月兩次啦嚇、啊，再唔係一個月一次啦。酒樓咧，全部你都訂唔到台啊。咁啊，但係咧，係咪等於我哋嘅幸福指數係高咧？咁有啲調查咧就覺得咧，最近嘅2019嘅調查，家庭喺香港嘅幸福指數大概係六分幾，嚇六點幾。如果你滿分係十分啦，咁最重要咧就係個工作嘅即係嗰個時間好長， 係 好繁忙， 係 咁好在就係交通時間唔係咁長， 係 因為你一個鐘頭內好多地方去到，嚇咁啊！但係咧就留喺家庭嘅時間咧，就因為我哋都有幫佣啦。 系， 啲细路嘅照顾咧，全部俾晒帮佣，好多父母系八九点之后先翻去屋企，然后食餐饭唞一唞就瞓，就要休息。 嗯， 第二朝又一早开始翻工。咁咧，所以咧就唔系要分咧，到底系咪破碎家庭啊，或者系完整家庭？譬如有啲单身嘅家庭，反而佢幸福指数系高啲，原因咧就系、是、譬如可能佢攞综援。咁啊，或者咧就係因為單親一定要全時間照顧，咁佢哋個關係就比較密切， 嚇、嗯 啊、就比一啲咧所謂我哋嘅正常家庭，譬如兩個白領或者藍領，佢哋即係同子女一齊嘅時間真係好稀疏。 係啊，陰公啊，其實都見到咧，香港人都其實捱苦啊，可能係嘛，即係嗰個物質生活推得好快，經濟活動好緊要咧，即係啲關係我覺得係疏離嘅，離婚率都又高喎、啊，香港。即係30%、40%都有。咁咧呢個現象咧，因為我以前咧就喺一間日本機構工作啦，咁睇到大家睇啲戲啊，聽得多啦，啲日本人係嘛？佢哋同我哋香港同阿文教授你講咧，啱啱有少少嘢唔同咧，就係、是、相反係咩咧？佢哋嗰個喺車上路上嗰個交通時間長，因為地方大， 係冇錯。 每日有800萬、900萬人入東京，通常咧。個半鐘頭先翻到工，香港而家咧可能縮短到九個字翻到噶啦，啊屯門出到中環可能九個字，咁咧發覺一個咩問題？佢哋嘅家庭出現咩問題咧？就係頭先阿岑老師亦都講，個女咧好重要嘅，打理曬屋企嘅嘢，咁仲有現在咧都仲係啲新抱照顧老人家，而家仲有喺日本，咁啊當然要照顧孩子起居飲食翻學啦咁，咁出現一個咩問題咧？就話個丈夫可能六點鐘起身噶啦。咁佢哋放工，而家好啲啦，即系冇话喺海边钓鱼炸加衣啊咁，咁都要翻到屋企，可能要以前咧翻到屋企12点，而家可能啊早咗啲啦，9点零10点啦咁， 一日啊，佢哋自己都讲，两夫妻倾偈见嘅时间，可能就系食早餐嗰十句八句。 嗯嗯。 翻到屋企临瞓倾一阵偈。 嗯。 唔多过一个钟。 嗯。 咁咧，我有好多啲以前啲旧上司、旧同事已经有啲退咗休好多年啦。听听埋埋咧，咁有阵时喺香港 reunion 或者东京，我哋见下面倾下偈咁咧。咁发觉有好多咧就系、是、退个男人退咗休，翻到屋企。搞离婚， 嗯， 唔系男方提出，系女方提出， 嗯， 因为大家嘅生活模式完全唔同啊。我不嬲呢四 年，你翻个好地地， 见你一个钟 退休就成日 十个钟， 系 啦， 系啊， 系啦， 有好多失婚例子咧。 我好多识得好多朋友都系夫妻咧，就话平时好地地，但系唔可以一齐去旅行。因为一起去旅行就是困兽斗，就是面对面在一间酒店房里， 很辛苦。 平时可以说你即个互不存在，你有你上班，我有你屋企。 咁有一个 困兽斗， 有一个例子 是 怎样呢？有一个真事嚟嘅，咁就话咧，那个太太咧，原来过去嗰四十年，个丈夫翻工咧，佢做咩咧？学术性嘅，喜欢参加啲研讨会啊，最大的兴趣就是打桥牌。咁一打桥牌你知啦，坐低十个八个钟嘅，啊个丈夫退休翻嚟，点解成日唔见你？我桥牌又有菜啦，省又有菜啦，地区有菜啦，有朋友又友谊菜啦，咩菜唔使嚟，搞下，搞得两三年、三四年离咗婚。咁而呢个系其中一个例子啫，有好多都系，咁亦都咧有一啲咧就唔知真定假咧就唔好嘅，就话咧。个女人咧积压咗个愤怒好多年噶啦，就唔出声忍，帮你照顾你嘅父母啊，打你头家，你而家翻到嚟，阿芝啊，坐当喺公司一千几百人，你管紧嚟指我，忍到个男方收咗退休金，就离婚，一离婚分三分二， 系啊，都话有一个名称咧叫率婚啊嘛，就系咁样嘅情况啦，即系甚至有啲系觉得丈夫不良于行啦，哇，我仲要继续同你照顾你，照顾你一世，就离开咗屋企啊，吓，直情，咁啊呢个系咪？但系咧嗱，呢个咧就有唔同文化嘅问题啦，当然吓，但系咧共通点咧，我哋而家都面对紧所谓步入高龄嘅社会，同埋细冇乜仔女，即系仔女唔够。咁喺法國咧就會咁樣嘅，即係佢哋都好實際，就係、是、譬如你有幾個仔，就算結咗婚搬咗出去，但係輪流咧都要翻嚟照顧父母，都輪流要有一個翻嚟睇住個父母。咁就可能呢個社會嘅支援嘅問題啦。咁其實香港都有好嚴重嘅呢類問題，即係獨居嘅長者都相當多。 你講呢個問題咧，我就諗起啊，我最近睇到台灣有個個案， 嗯， 有個老人家咧，一個阿婆咧， 嗯。 就擁有的財產是大概相等於港紙的550萬。咁佢咧就話覺得自己年紀都老了，將依550萬咧就係、是、分配俾5個啦仔女。分咗就大劑啦，啲仔女全部即刻踢佢老人院。係。咁啊住咗老人院都唔認字喎，跟住咧就唔肯俾老人院嘅費用喎、 哦， 又俾老人院。踢翻翻嚟變啲人球， 哎呀！ 哇！一問題就話，所以我而家喺香港識得唔少嘅長者咧，佢話佢死人都唔肯分，一分咗咧就啲仔女就唔理我。佢而家仔女咁唔肯理我，就睇住我，仲有份遺產可以分，就咁樣啦。即係依個真係涉及利益問題。 就算你唔係好多現金咧，喺美國都有咁嘅情況，就係佢哋即係年輕嘅時候係商人啊，就買啲大宅。咁我有一年我去咗 Milwaukee 教書啊，喺維斯康辛州。咁啊，沿住嗰個密芝根湖咧，有好多好靚嘅大宅嘅。 嗯。 啊，但係就多到咧，即係甚至即係點講咧，係一個城堡咁樣。 嗯。 咁好啦，到你80歲，啲仔女咧就個個都會想你賣咗佢。第一，你嘅管理費同埋打理係好麻煩。 係。 咁第二咧，賣咗出去賣到嘅話咧，分得好好。咁、就好想將老人家就搬到去啲 apartment， 咁當然有好好嘅理由，話方便啊，有 lift 啊，你而家推輪椅啊上唔到樓梯，咁啊專門有一堆律師咧，佢係叫即係調停員啊，即係做調停嘅工作，就係喺仔女同埋父母之間做調停，就係大家因為仔女已經唔可以直接同父母講嘢，父母一聽到咧就好嬲，因為佢想繼續喺個大宅度住。咁於是就要有律師去周旋， 咁咧就最後終於咧，啲父母都係要就範，就搬咗去啲 condo 我哋叫做嚇、啊，搬上樓，然之後就大宅就喺度等埋嚇。咁咧嗱，呢、這個情況係好普遍嘅，但係咧就如果我哋唔係有一個好好嘅管理，或者係之前已經有心理準備或者計劃咧，而家其實一路都係發生緊。我相信喺香港都係父母有物業。子女都好想去買，因為升價，咁都想你搬咗去老人院，嚇，因為冇人肯照顧佢哋啊嘛。咁你呢個咧就香港嘅一個特色啦，因為啲樓貴咧就好有動機走去賣咗佢，係啦。咁老人家就冇咗個住所，係嘛嚇？ 老人家其實可以而家西方好興嘅，香港唔流行嘅按揭咯， 逆按 咯， 香港有啦，有 唔流行啊。唔 popular 都我谂会一路上。 呢个同家庭观念系有关咧。 梗系啊，你问题你个老人占嘅问题就话我可以能够逆按咗之后，我可以有使费，嗰间屋咧亦都系啊 用翻啊嘛， 用翻啊嘛， 系啊， 用翻啊嘛， 即系唔使一笔死钱、一嚿死嘅钱。我生紧即系一个收入啊嘛。 我迟死我都冇问题。 系 我早死咪自理分咯。 系啦，冇错冇错， 我好处有个好弹性嘅。 逆按揭系好噶，香港其实行咗都十几廿年。 系啊， 不过咧就阿岑老师我谂就好似唔系咁多，不过我所识周边啲人咧，多人睇，多人做咗，多人讲咗呢样嘢。 咁啊真， 而家啲同事 我谂有个概念啊，万玉伦会唔会咧就系我哋唔中意争人债，唔中意再欠债。 呢个系一个问题。另外咧，我自己。都同啲朋友好多咧，我哋啲退休嗰啲同事傾嘅時候咧，我哋中國人觀念始終咧傳宗接代都睇得好重嘅，就盡量希望咧有一啲遺產啊，咁俾啲後人嚇，等佢哋生活好啲啊，或者安全啲啊咁，所以盡量就唔想做呢樣嘢。咁但係咧，現在你嗰個照顧係一個好大問題，其實唔係話咧幫啲後生仔講嘢，你事實上咧。你話如果個老人家身體唔好喎，咁咧接送啊、睇醫生啊、煮食啊，咁咧一個人照顧一個老人家係做唔到嘅， 係 好可能要兩兄弟或者兩姊妹或者兩個咧先做到。咁你即係變咗差唔多要兩個家庭嘅人落嚟嘅咯喎，因為佢哋自己有家庭啦嘛。咁你有啲咧已經喺新加坡嗰度佐夫巴魯咧就開咗一條村。是啲日本人投資，新加坡人又投資咧，啲退休人士嗰啲咧係智能嘅安老院， 係 好乾淨，好好。頭先講 AI 啦，就係啦。譬如話，佢唔係用好多護士，但係個 attention 咧去到要求係100%。 嗯， 就係點咧？一跌咗落地，我唔使撳平安鐘啊，自動有感應器喺個 control room 度，邊間房邊位跌咗落去，即刻就有人嚟。 嗯。 咁咧就好四五年前我問過咧，嗰陣時就話300萬一個單位左右啦。咁、個單位係幾寬敞嘅嚇。咁、而呢個 concept 咧就係、香港好似未係，因為我諗地少啊。喺中國咧呢、這個 concept 咧就帶咗上去， 係 好多團體已經做緊。 嗯嗯，但係我注意嘅一點咧就係話，以前我哋重視嘅親情嘅價值咧，現時必須。而家係面對一番調整，就係、是、因為事實照顧唔到。譬如喺香港，你一個其實老人院好啲嘅嗰個月費係好貴， 好貴啊！ 咁但係咧，如果你留佢喺屋企咧，就要有一啲譬如話印佣咁樣，佢係好多時好強項啦， 係啊， 去專門就照顧老人家。係、 啊。 咁但係你要有咁嘅空間，又要咧，好似頭先阿岑日飛話個媳婦願唔願意啊？嚇、啊！即係喺屋企要有另外一個地方啊，咁好多考量，大家都喺度掙扎。但係咧，我有時又都好欣賞咧，就係、是譬如你唔好話係香港，真係有啲人會早啲辭咗份工去照顧自己嘅父母啦。如果都係差唔多時間咁樣，有嘅。 有。 咁但係亦都有啲咧，就係冇辦法啦，一有有仔女啦，咁就要送去老人院。但係喺我覺得價值觀念係最重要嘅，其實喺呢方面嘅考量。譬如喺歐洲咧，都唔好以為係一致。譬如北歐同南歐已經好大分別嘅。咁、如果喺北歐咧，你就會發現咧，如果分唔到家產啲仔女咧，佢就真係會搬出去住。但喺南歐咧，你分唔分到家產咧，佢哋都會翻去輪流去照顧自己父母。 哦，咁好。 係啊，係啦、啊。咁咧，但係當然咧，嗰啲老人家亦都會有適應嘅階段嘅。譬如話， 意大利人咧，好似中國人一樣，好重視親情，你知大家庭。 係。 咁佢哋咧，只係得3%咧，係想個老人家咧係搬去安養院。 係。 但係佢哋因為大家族都可以輪流去照顧，即係都唔係好想叫做即係送佢哋出去。但係咧，譬如我哋頭先講南北歐啲國家咧，譬如你講荷蘭，嗰啲老人家咧就預咗啦。 嗯、 就是啲仔都会送去安老院，但系咧佢哋好得意，佢接受咗各人有各人嘅生活。如果啲仔女嚟探佢咧，佢可以话：你哋要问过我啊，你唔好随便走嚟探我。 咁得意啊！ 系啊，因为我都好好享受我自己嘅生活。佢亦都会扮到靓靓先见仔女同埋啲孙，就俾佢知道我生活得好好。 嗯， 即系有我自己嘅尊严。 呢啲就文化差异啦。 系呢、這个就文化差异啦。咁所以，我覺得先搞掂係個價值觀，但係個價值觀咧，亦都會隨住你嗰個經濟嘅效益各樣嘢去變化嘅。咁呢個就係我哋難接受的。 嗰啲家產咧，中國人好多人以為傳統觀念咧，應該即係啲家產、有啲遺產咧，分俾你個仔女。其實唔一定嘅。中國咧，你喺漢宣帝嘅時代已經有一啲好前衞嘅想法。 嗯， 漢宣帝嘅時候咧，有兩個官。一個就做太子，一個叫疏廣，疏遠個疏，廣大個廣，一個叫疏受，接受個受，疏廣疏受，佢哋做個官職咧，個叔侄嚟嘅，個官職分別咧係太子、太傅同埋太子少傅，即係太子嘅教師。不過好多人唔知道，太傅少傅咧同太師少師係唔同嘅、 嗯， 太師少師就教太師嘅文方面，太傅少傅就教太師嘅武功， 哦、 文武嘅，即係教你國術嘅嗰啲。咁呢兩個官咧做得好好，然後咧佢到告老還鄉嘅時候咧，皇帝漢宣帝就哇，你哋真係就靠太師教，就俾筆好巨額嘅退休金俾佢。咁佢一翻到鄉下咧。佢就日日咧就大魚大肉，係將依筆退休金喺度揮霍啊！然後咧就請曬啲鄉親父老不停食飯，不停散錢。佢啲仔女就學咗話：你唔係啊嘛，你啲錢係應該留翻俾我哋。 請佢哋食飯， 即係不停咁揮霍，但係又唔好意思同我老豆講。咁然後咧就同嗰啲鄉中父鄉親個長老啊，叫個家督喂。好唔好咁快揮霍錢啊？咁呢個疏廣疏受就同個鄉親阿爸講噶，佢話咧我都唔話冇錢，我哋屋企都薄有田地，啲仔女只要能夠攞住嗰啲田地，刻生活刻苦啲係衣食無憂嘅、嗯。我依筆皇帝俾我啲巨額退休金就俾你咧，就害咗你。 係， 我情願揮霍咗佢，又係好前衞噶。中國嚟講係好前衞嘅想法，係嘛？唔俾。 正話阿文教授講到意大利嗰個問題咧，我都想回應少少 咧。好啊， 又係我都發現同一樣嘢，就係咧好即係驚奇地發覺佢一個都係工業國家嘛， 嗯、 竟然間啲人咧係住埋一齊，一個家庭可能十幾人。 係啊， 呢樣嘢我點揾到出嚟咧？就舊、是、年 Covid 爆喺意大利咪、就發覺屋企有啲老人家好慘啦，身體弱啊咁咧，一爆染咗病咧。影響埋其他屋企人染病咧，咪意大利有一輪咪砰砰聲爆咧、嗯。原來個個都係大家族，即係對我哋香港人嚟講、 啊， 十幾人 意大利都 係 好家庭觀念好重、 啊， 家庭觀念 家族觀念 好重嘅。其實好似中國嘅，譬如我當然咧，譬如我睇《教父》啊，呢啲電影你會睇到啦嚇。咁啊，但係咧個情形就係、是會唔會有改變咧？而家係唔變都唔得。譬如中國，你諗下，我哋都冇能夠想像到喺一個世紀中間咧，個變化咁大，就係老人家嘅照顧咧，國家嘅參與咧就佔咗好大嘅動力，就係因為佢亦都有佢嘅規矩嚇，無論係户籍啊，或者係養老院啊，佢好特別嘅啊，岑日飛，我哋喺北京大學或者清華大學咧，佢哋自己係自成一國嘅。佢、 嗯、 哋有佢哋嘅幼兒院，亦都有佢哋嘅老人院。 係、哦， 我哋叫安老院啦。咁、一啲退休嘅教授一生一世都喺嗰度，幾代都喺嗰度。譬如朱光潛教授咁啦，咁佢都係喺清華度過佢嘅即係大半生。 即由國家供養埋佢哋。 冇錯啦，咁所以咧，呢個係國家嘅制度同埋設計咧，嗰個影響咧，令到就算你幾千年嘅對家庭嘅。個關係嘅傳統都會有改變嘅，即係以前你知我哋真係老來靠子啊，但係而家佢知道咧，唔係要靠仔女啊，嚇 這個很重要， 他走了一鞋也是一個問題。 你這些說老來靠子，我又有一個家庭悲劇的個案在台灣發生的一個兩兄妹，就那個家呢，就說他爸爸呢就嚴重傷殘，他全靠個二十歲的哥是照顧妹妹和照顧個老人家， 嗯， 但是後來頂不上， 嗯， 結果呢他就安排了叫個妹妹去個朋友家住，就趁個妹去朋友家住的時候，他就是自割脈自殺，整死了個老豆，然後割脈自殺， 哎， 不是沒有整死老豆，只是割脈自殺，割脈自殺，他真的頂不上，照顧不到，嗯，這個叫家庭悲劇。結果怎麼樣呢？結果個妹回來知道了個哥是割脈自殺，他跟著就上吊， 哎， 這個就是家庭悲劇，就留下了那個老人家。 那誰照顧？沒人照顧， 沒有，沒人理，沒有人理，頂不上， 真是慘。 所以這些事就說你老人家，喂，你合格後生就照顧後生，那個都很辛苦的， 是的，是的，是的。我們剛才一直都覺得鼓吹就是家庭呢，如果很多功能都是比其他的組織可以社會的單位呢去分擔了，剩下維繫的就是感情嘛， 嗯， 情感和即是那個生育，教育的照顧，因為家教始終都不可以完全被取代，但是呢在一個這樣的角色就叫縮小了之餘，感情應該深厚啲，或者幸福感會強啲，但咧你個責任感隨之而嚟咧，去到你年長嘅時候，因為尤其是香港咧，仍然咧作為一個單位咧，唔好而家入咗國家咧，我哋未必見到我哋最長壽喺世界裏邊，但我哋仍然係排位最長壽。咁又點樣去處理呢個家庭問題啊？嗱，咁咧我而家咧就開放熱線嘅，我哋嚇係1872311。咁仲有面書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咁希望陣間咧新聞報告之後，大家都可以打電話嚟咧講講你自己嘅睇法啦嚇。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喺度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下星期日系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日，佢呼吁公务员同市民善用手中一票，为港为己选贤能，推动良政善治。聂德权在社交网页上载局方拍摄的短片，他说今届选举候选人来自不同背景，各有专长，具广泛代表性，而每位选民的一票相当重要，大家要同心为香港写下新篇章。中电和港灯出年电费将分别加价 5.8% 和 7%。 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表示，今次加电费是由于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很多大城市的电费加幅都达到双位数，认为本港电费上升是一个平衡。黄锦星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又说，自己家中有四人居住，受惠于政府每月50元的电费舒缓金额，对上一次交电费已经是两年前，这个月份亦都是只是交11元的电费。他说屋企只有睡房先有冷气机，气温达到28度的时候才会考虑开冷气，呼吁市民平时慎用冷气，尽量多以风扇代替。黄锦星又说，本港现时每5个家庭就有1个不用交电费，1个三人家庭出年电费平均每月加幅是20多元，政府的50元电费舒缓金额足以补贴加幅。內地單日新增75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本土病例佔49宗，包括浙江的38宗、內蒙古呼倫貝爾市的10宗，以及黑龍江哈爾濱市的1宗。新增20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其中10宗屬本土病例，另外沒有新增的死亡病例。內地累計99679宗確診，4636人死亡，93000多人康復出院。奥地利连续第4个周末有人上街抗议当局的防疫抗疫措施，包括强制接种新冠疫苗。

下一集我哋会介绍饮食界同埋社会福利界。 你嘅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嚟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系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让一个热血兴劲，香港的足球小将加油！港台电视32支持本地足球发展，体坛直播32现场直播今季香港超级青年联赛精选赛事，而赛事精华亦会在星期日晚7:05港台电视31超青足球小将送上。港台电视引发青春足球风暴。 有到圣诞，有到圣诞， 哇！榴莲咁快唱定圣诞歌啦， 唔快噶啦 ，Ken， 我想你可以早啲庆祝添啊！ 咁不如手下留情，同你哋旅游乐园一班主持同听众喺公展会搞个 party 啦， 梗系好啦！到时咧可唔可以请埋歌手 Kimmy 黄建文、MC 张坚富同埋黄淑曼一齐玩游戏、送奖品同埋唱埋圣诞歌啊？ 梗系得啦！12月17日星期五下昼3点，约定大家， 香港电台、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合办 《手下城旅游公展乐游游》。 翻嚟最后一节广东广西，我哋嘅开放热线系1872311，面书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咁咧，我哋喺电话旁边咧有一位伍先生，系嘛？系吴先生， 系 早晨， 系早晨。哎呀，我咧你头先第一个钟头讲嘅嘢咧，我觉得启发咗咧，我有个问题，我觉得即系其实政府咧点样具有前瞻性咁样去带领呢个社会移风易俗系好紧要。即系你就讲到呢、這个明治维新。咁明治維新之後咧，就好似冇咗女王啦嚇。咁、咧，我就諗，喂，明治維新除咗冇咗女王咧，佢仲呢個佛教咧，本來就係明治維新之前咧有和尚噶嘛，和尚要出家噶嘛。明治維新之後咧，就還曬族，即係變咗有 family， 即係而家日本啲和尚就有自己有自己屋企噶嘛。咁其實呢啲咁嘅改變咧，我懷疑啊，即係點解明治維新要咁做？因為明治維新好多人冇提咧，因為佢好重要就係所謂脱亞入歐嘛。其實實際上咧。是因为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他是学德国的日本。咁他们需要亚洲的资源。但是呢大家不要忘记上两个世纪呢这白人呢来到亚洲呢很多瘟疫都死的又适应不到天气。但是透过黄种的日本人呢他们可以拿到亚洲。其实日本呢在明治维新的角色为什么白人会给技术呢因为他要做一个代理人就拿这个亚洲的资源。所以他成个国家的个角色啊，由以前呢应付呢个天敌，主要系啲火山啊，呢各种各样嘅灾害啊，或者贫瘠嘅土地，转为咧佢转为一个代理人。咁咧喺咁嘅角色之下咧，佢哋要转变咧，从一个所谓有可能变成一个武系社会嘅嗰种嘅形态咧，转为完全嘅父系社会。呢啲我嘅睇法。另外咧有一样嘢咧，大家咧就其实有一个 myth 咧，就好似大家唔知道，就系、咧，我哋成日话犹太人好优秀，但系冇人讨论到咧，其实犹太人咧佢嗰个。你點解係猶太人呢尤其是喺即係呢個千幾二千年入面絕大部分時間都係呢你阿媽係猶太人你先係猶太人你老豆係猶太人呢如果個男嘅娶咗個猶太人嘅非猶太人嘅女呢呢、這個人呢就離開咗猶太呢個民族㗎啦。咁呢猶太呢個民族呢大家以色列而家呢好似係共產社會即係好保護佢自己嗰啲人嘅。咁如果離開咗你就大陸啦，所以呢個咧就我覺得咧，好少人討論點解猶太人優秀咧？因為係咪因為佢以前就係社會現掌握咗好多錢啊嘛？喺呢個歐洲係管錢噶嘛，好多時啊，啲高利貸嗰啲咁嘅嘢。咁咧佢就取咗，即係佢個男嗰啲咧，人哋其他民族嗰啲優秀嘅人咧就去咗佢嗰度，所以就令到好多民族咧就唔中意佢咧。 其中一個原因嚟。 嗯，好，就多謝伍生。係有咩回應啊？啊， 光明治衛生喎、啊，馬玉良。 係咯， 係咯。日本咧嗱，我想問阿馬玉良，日本咧以前我唔知而家有冇改。日本有個即係亦都可以，如果能夠散發到去其他國家效法都幾好嘅。佢有個傳統啊，就話咧出糧咧係出俾老婆個户口，唔係出俾老公個户口。老公揾錢就係、收錢嗰個係老婆。而家有冇改啊？馬玉良，我唔知道。 佢哋我所知咧好得意嘅，日本出糧嘅時候咧就將啲税啊、保險金啊、醫療金啊全部扣曬咧，出個 net 嘅數俾你。但聽我啲同事講咧。都是出落去嗰個男人的户口嘅，咁但係佢咧就將啲錢咧就俾曬個老婆嘅。佢哋講啊，咁我哋問佢啦，咁你哋餐餐大魚大肉，出去飲酒靠咩咁？佢就話靠 bonus。佢哋咧日本人咧以前咧一年咧就好似出兩次 bonus 嘅，六月十二月初出 bonus。bonus 咧就唔俾太太嘅，就係佢攞嚟咧佢全年使嘅， 咁但係零用 係啦。就是零用全年使的，現在最可惜最慘的就是這20年呢、那個經濟不景，那些 bonus 一路削下去，所以呢日本人的消費啊、飲食啊這些各方面呢是縮了水的，縮了水的，都幾陰功的，他們即所以他們說有失落的兩二十年，是吧？現在其實講講下失落的三十年了，就來了，都找不到一個出路給他們。咁而個家庭變化，頭先都大家都講過下啦，係咪？嗰啲老人亦都有一個問題。咁我諗大家都記憶猶新嗰套戲啦，《遊山節考》係嘛？老人點樣看待咧？咁引起好大迴響嘅。咁點樣照顧個社會？點樣負擔咧？一個大問題。 係啊，不過我仍然都係咁覺得啦，《遊山節考》套戲咧就係講緊啊，成一個社會嘅資源同埋經濟分配。是大過他們對那個所謂 人情價值的考慮，那些都是要去折衷去配合，所以呢幾不捨得都是要去這樣做、但是呢就有另一個問題帶了出來，就是我們信不信得過比其他的社會組織去取代家庭的角色呢？但譬如有一些問題這樣說的，譬如有一個問題就是，如果你沒有錢你又病，誰會照顧你呢？咁好多人嘅回答，而家就話我有納税，我就揾政府先。揾咗政府咧，唔得咧，我就揾朋友。譬如話，原來公務員咁少，我都生活唔到，揾朋友，揾唔到朋友先至揾仔女。咁即係如果喺譬如荷蘭咁嚟計啦，咁佢哋咧就係會靠呢一個國民年金啊，即係老咗嘅時候，當然多就唔算多啦嚇，或者商業保險，咁佢都盡量就係唔想靠啲細路。因為覺得他們有他們的生活，還有他們都不會照顧。那於是個問題就是在於，那你信不信任政府呢？你覺不覺得他的福利做得夠呢？如果不是的時候，你是不是沒有援助呢？這個是很重要 的。所以你這個是這個家庭本身呢，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剛才我們一直沒有看到的。就說你說什麼幸福家庭的指數啊，講多少都無謂，因為所有的家庭呢都面對一個人生的一個很大的問題，你無可避免的、就叫做無常。 無常 好好的家庭、幾幸福的家庭隨時一剎那之間就變成一個悲劇、因為無常、我這個真人真事，我認識一個的士司機，他是娶了個太太，然後呢又跟個太太和媽媽一起住，太太生了個仔、本來是一個小家庭，是充滿温馨的，但是個老婆生了個仔之後就出現了產後抑鬱、產後抑鬱之後呢跟著呢個老婆呢就拿刀斬死了個奶奶。咁點解斬死？我問佢點解你無端端將我阿媽斬死啊？佢話我唔係，我見到一個陰影，是一個賊嚟嘅，我唔係見到個奶奶，係幻覺。幻覺就將個奶奶斬死咗。咁、所以問題就話，所以我依個識得嘅朋友非常之憤世疾俗。因為發生呢啲家庭悲劇，然後個老婆就入咗精神病院，佢仲要照顧個細蚊仔，仲要揾食。好好嘅家庭，一個無常，一個打擊就出嚟。 呢、個真係預計唔到啊！ 仲有一單。有好出名嘅，就美國三藩市有個叫做2014年有個叫46號堤岸， 咁啊，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嗱，嗰個時期咧就係話嗰個副當事人係一個 I T 嘅高老闆做，然後佢有兩個女，一個七歲，一個十二歲，跟埋個媽咪出佢出邊行好少段路啫，去超級市場買 ice cream 食，一去買就問題就無端端有架車隔三條線衝咗去嗰度。一家三嗰三個阿媽同兩個女即場死咗，啊你話變咗，咁然後咧就話啊，你而家撞死人咧，問題就知道佢食藥，食啲上癮藥啊，唔係毒品，係上癮藥咧。然後咧個人神志昏迷嚟死咗，邊嗰半三十年，坐監三十年，咁以為呢件事了結咧，又為嗰個當事人條氣唔順。點解你會有咁多藥啊？俾你食啲藥係如何嚟嘅？就發覺到咧，原來佢係分別向六個醫生去攞藥，所以啲藥咁多。咁但係而家佢就問：點解你醫生唔問清楚佢嗰個 pass history？ 問我佢有冇第二啲學生，冇查資料？你啲醫生係有問題，所以去 告 要改法例啊！ 改法例 鬥咗十一年啦。 嗯，係啊， 呢個悲劇啦， 又係悲劇。一下子之间就冇咗，而家一家四口冇咗三个，刹那之间嘅啫。 系 系，一啲问题你都冇定个梦想嘅，讲咩家庭幸福都冇用嘅，即系有梦想呢回事。 所以幸福唔系必然 嘅 嘛， 幸福唔系必然嘅啊。 系啊，咁但系要经营嘅，家庭嘅幸福要经营。 台湾有一单，我见到就系睇一个刑事侦缉上电台讲嘅，佢话佢见到台湾咧有一家人咧就穷到不得了，一家五口。有問題就話個女咧就問埋佢話佢已經曾經未出事之前已經去探過佢，有連台連床連凳都冇嘅，就攞啲買即食面嗰啲咁樣紙盒鋪喺地下當牀俾啲細路瞓地。結果後來個阿媽綁住五個細路都係後生幼兒嘅，就跳海死咗。又好悲劇。然後那個老豆對住嗰條嗰、那個。那個老婆條屍咧係刮佢，你死就好啦，點解拎埋啲細路去死？刮都冇用啦。 不過抑鬱咧就好難嘅，呢啲即係屬於一個啲父母唔係一定係單親，而係個父親成日都唔缺席啊。咁咧就佢自己冇辦法承擔起，譬如就四五個細路嘅壓力，或者佢自己又比較緊張。咁好多喺新移民嘅屋企啲個案都好多，咁我相信講起呢啲故事咧，即係社會福利處咧，真係多到 你香港係好 number one 噶，香港尤其天水圍依笪地方啊，特別多家暴啊，所以嗰度咪整和諧之家啦，整嗰啲咩呢個係嘛？ 咁啊，而家又話疫情咧，都有好多啲家暴嘅數字會上升， 家暴好多噶， 係 你要忍啊！但 系 忍得几耐啊？ 系吓咁啊，所以咧，佢就而家最大的情况咧就系、是、嗱，如果我哋将好多工作分到俾一啲社会福利机构啊吓，或者其他嘅单位组织啦，即系嗱，最紧要我哋信唔信任啦，同埋咧，佢哋够唔够即系足够嘅税金咧？因为我哋其实我讲啲欧洲国家系纳税好重嘅，香港咧纳税就譬如福利国家，譬如加拿大呢啲地方吓，咁佢照顾真系好周到。譬如話，你如果有一個能力唔係好高嘅細路，譬如佢需要特別照顧、特殊照顧嘅細路咧，佢真係冰天雪地咧，一早都落有架車，特登車佢去嗰啲庇護工場，然之後再放翻嚟。甚至屋企有老人家，譬如我阿叔咁啦，佢有糖尿咧，個護士係一日嚟三次上門幫佢度。好真係好啊！即係你覺得真係好犀利，但因為當然呢啲就喺個税裏邊。去做到啦， 福利主義國家，係 啦係啦，啲福利主義國家啦，咁就對於一啲特殊家庭就真係係好有用嘅嚇。咁啊，當然有啲人會嘈，哇！你生活咁重税，其實益咗其他啲人。咁但係你唔知幾時輪到自己噶嘛，係嘛？ 係，因為你有時呢啲家庭咧，你呢啲無常唔一定話交通意外或者咩事， 係啊， 即係話一個家庭本身好多因素造成咧，隨時會出現悲劇。我又睇嗰個個案，就波蘭嘅家庭去移民咗英國，個媽咧就做咗人哋嘅後母，即係嫁咗俾第二個男人，就做同佢填房啦。咁就生咗個仔，三歲大噶啦已經。嗰、那個家姐係唔抵得個阿媽錫個 妹 細佬， 細佬係 錫個細佬就睇住個家姐， 係攞把刀刉咗個細佬三十幾刀，然後染住啲血咧喺個牆嗰度咧寫血書。 嗯， 啊呢啲就話已經親心啊，可以好好恐怖啊。結果要話嘅個老母係頂唔順，即刻發癲。入精神病院， 咪梗係啦， 梗係啦，咁淒涼呢啲事，唉！ 啊，你個家庭，你就唔係交通意外喎，因為你問 太多啦呢啲個， 係咪力愛力得唔好咧？就係話嗱，你錫邊咗又你冇種我哋叫防閒啊嘛，閒有家啊嘛，係咪有啲嘢你其實已經睇到有依咁嘅危機咧？ 即係嗰個係嘛？成日佛。佛教裏面講貪親痴係咪？ 就依個親心咯、啊， 嗰、那個 親心 痴心妄想又有啦。另外啲人嫉妒心好緊要，嫉妒心好 嫉妒心就係親心嚟嘅， 係啊親心。你嗰個咧唔抵得人啫嘛，係嘛？ 不過個心理嘅平衡咧，即係呢啲就講唔上咯。你可以話 係啊。 咁啊，但係我諗最重要就係真係唔好有毒品先啦、啊。我哋見到好多家庭嘅暴力咧。跟一些人的即係所謂對毒品的習慣係好有關係，譬如因為你有幻覺啦，同埋暴力傾向會提高。 你唔受控制啦嘛。 係啦，譬如有個媽媽殺咗個即係讀緊小學嘅女咁樣樣，即係佢自己都唔知道發生乜事，係嘛？咁啊呢啲都唔係話家庭即係福利機構一定可以照顧到咁緊要，但係只能夠係提高警覺，所以似乎咧。對家庭的幸福指數有兩方面要維繫，我們今天這樣談、一方面個家庭的價值觀念和情感感情其實要培養，就不是說父母和子女之間一定很親密的、有些其實真的細成水火 很多 都有的，夫妻之間都一樣，對年長的照顧特別是需要感情的基礎，但另一方面個社會的設計也很重要，是吧？就是因為佢係多過一個家庭自己本身能力可以照顧嘅時候咧，你嘅税啊，你收嘅税嘅，即係所謂社會福利嘅關顧啦，嚇，誒同埋醫療嘅關顧都係好重要。 好重要，你個空間感都係好緊要嘅。譬如香港咧，我見到其實都好慘嘅。我成日自己都係喎，喺香港我都冇移民外國，我成日都係喺翻港島啊、九龍咁揸車經過，咦？點解啲樓咁密嘅咧？突然間喎，有啲咁感覺，其實我已經對住佢嘅啦嘛，但係都發覺 嗰個氣場唔掂嘅啦， 好壓迫啊！ 點解？ 好壓迫啊！ 嗱，你知唔知道嗱？你我講俾你聽啊，依個其實好有趣嘅，因為你講壓迫啊嘛，你講冇空間感啊，嗱，exactly 咩叫做癌症咧？就嗰啲癌細胞之間就 pat 得好實。正常細胞是有很大的空間感、你如果啲細胞冇咗空間感咧，就癌症。所以如果你話香港的房屋咁密切咁成咧，其實係香港個社會係患咗癌症。好簡單啫嘛、你癌細胞嘅特色就係 pat 得好實。咁呢啲房間應該有個空間嘅。全部啊，但係你無論 pat 到冚爛，全部密密麻麻，其實就係癌病嘅一個咁嘅徵 兆。所以啱啱早幾日 社會癌啊，應該叫做。 早幾日先傾偈話啲人點買屋咁買啲二百零尺咁立米樓啊咁樣，我加高個地台愛嚟擺嘢，張牀又加高佢， 喺中空。 咁我話咦，一間屋大約八尺半到啦，個樓底係嘛？你加多兩三尺咁即係啱。如果你話高樓六尺咧，分用 頂 頭， 碰頂。 咁你變咗要開闢多啲，譬如話啲休憩場所俾人唞下氣嘅咁。所以嗰個東岸公園啊，喺泡泥山出邊嗰個，我都去咗幾次啊，我覺得幾好啊，起碼坐下睇下咁，冇咁壓得咁傷。 我冇去過喎， 幾好啊！ 但係而家咧，我發現咧，好似阿萬玉麟咁咧，啱啱退休一族咧，係好似重新發現香港咁。 係啊， 有好多好特別嘅地方。咁啊，但係頭先啊，岑文飛你話個物理空間之餘，我覺得心理空間好緊要。 好緊要，好緊要。 即係而家係咪非常逼到咧？逼到一個地方咧，你有冇自己多啲嘅所謂自由嘅選擇？嚇，或者係一啲思想上邊嘅即係睇法啦，等等嚇。係，即係你係唔係有呢個思想，但係表唔表達出嚟，點樣表達？係。咁我諗咧呢個咧， 所以而家父母點管教子女就話：而家成日留喺佢，俾翻啲空間我。 係。 係，冇錯。佢哋要求小息長啲啊。係。係啊。好啦，咁咧就今日嘅广东广西去到呢度啦。咁我哋预备咗一首歌咧，希望大家可以即系都我依个系最近一个演唱会里边嘅歌嚟嘅，唔系惯常有嘅，我都觉得非常好听，就系罗敏庄同陈瑞恩嘅《姊妹 Cheers》，拜拜。 好，拜拜。